弟兄姐妹，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啊婚姻之偶的专题。今天是咱们本堂的啊第三场，题目是神所配合选择对象。啊，求神使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造就每一位来参加的人。本堂的讲员是李春华女师母。啊，师母会在她信息啊。讲完以后呢，预留时间来给大家解答问题。所以呢，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师母，请大家静音。有任何问题呢，请使用 chat。好，谢谢大家。李师母把时间交给你。 好，感谢主，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开始第三堂的专题，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说到神所配合的是神、为那个亚当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人，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说到独居不好，所以神、为他配 预备一位配偶来帮助他。我们提到、这个神给的这个独居不好 的一个情况，让我们知道说神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我们前面说到的、姐妹、弟兄、丈夫跟妻子的、职责，我们今天要提到就是说、当你看到有、可能你觉得合适的，或者你想要去寻找那个合适的对象，那么你如何来选？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则？我们从圣经的准则来看、你如何来选择那个合适的对象？但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你不是要去找一个能够配合你的，乃是应该你要选择一个你能配合对方的。因为在做帮助的时候，是神所说到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而不是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配偶来完全完成我心所要。那么当你在选择对象的时候，你 以这个准则为标准，乃是说以你自己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好，那么我们下面会来一起讨论一下、你怎么样来在神的带领下，神的、准则下来帮助你如何来、思考这个问题。好，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请求恳求神的带领，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堂课的时间能够同心愿意来遵照主的话语来遵行。我们需要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早上你仍然聚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同心来学习你所教导我们的话语。主，我们真的巴不得只有你，恳求你以圣灵的光照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所说的，让我们愿意谨守遵行。主，你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准则，你赐给我们的是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是生命、喜乐、平安。主，我们愿你带领我们做一个、听命的儿女，而不要做一个悖逆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指引。我们恳求你在这一堂时间，你亲自来教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 真心的成为主您的门徒，愿意遵行主所教导的，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造就人的家庭。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提到的神所配合的是人不可以分开，那么在阿摩斯书三章三节有特别一段经文说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是一个很先决的条件。 若是你两人没有办法同心，你无法来建造一个婚姻家庭。也就是当你在选择你的对象，选择你的配偶的时候，你希望的是什么？是跟你同心呢，还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根就是关键。若是你与神 与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你们二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靠近。这是驳不倒的真理。因为每一位只要在神面前同心追求的任何的青年男女，你都会知道，你都会体验到什么是二人同心。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那么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在你交友以前呢，你可能会选到说，哦，这个可能是我想要追求的弟兄，或者我很想要来跟他做朋友的一个姐妹。你会先有一个心里，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前提了啊。你可能想说啊，我要选的可能就是因为我基督徒嘛，所以我就找个基督徒。那么家庭背景，然后学历，然后什么什么，你就会选你自己已经先定下了一些所谓的标准啊。然后呢，你就针对这个标准，你才会来继续在这个前提下你来寻找或者是来追求这样子的一个你所谓的交友的一个人生的美梦。那你觉得哎呀，只要达到我的标准，我的要求可能就满意了啊。但是当我们要去选择一个对象的时候，或者是你已经看到一个觉得很合适的时候，首先你不是说要去找一个能够配合你的，这次是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想法。若是你开始就是自我中心，你想想看，你怎么能够在婚姻里面，你会说我会为他死，我愿意一切都为他，我愿意顺服，我愿意爱他。因为你是以我中心的话，我就不会去想到对方了，我想的就是我。这个就是常常在婚姻里面发生的冲突也好，矛盾也好， 吵嘴也好，甚至就是分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前提下产生的。那么当你真心回到神面前，你应当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神为中心。主啊，这一位是不是你要给我的？我在你面前来寻求，让主清楚带领你，让你知道为什么你选的是这一位而不是另外一位。你思考一下，到底是为了自己呢，还是有可以为神的国度，为了能够荣耀神，为了能够造就双方，为了能够让两个家庭都能够同心合意，在这样子的婚姻里面得到祝福。首先你要先审查自己，也不要去针对别人，就他怎么样，他有信主的很好，他信的很好，所以他可以带我啊，我需要一个找灵命比我好的，所以呢他就可以来引导我，然后我呢就被他带着了。然后还有一种人就说啊，没关系啦，他刚出信，你看我信了一生，我从小就是信主的，但是呢他刚信，那我可以带他呀，然后慢慢的我带他成长。所以这些想法都是一个自我中心想法，是你可以做什么。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想的是先想想自己，我要跟这个人做朋友，甚至订婚到结婚，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不是只是做一个基督教徒，我不是只是每天每周就是去聚会而已，做礼拜的徒啊。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好好的反省，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在神在人面前有没有亏欠，有没有无愧的良心，你这一生到底委身的是什么？你是委身基督，成为一个忠心的良善的仆人，真正的能够爱对方以至于愿意为他死， 有一位来到婚前辅导的弟兄姐妹，他们想要先做婚前辅导，然后他们说我们 预备我们就是要结婚。好，但我们要问到他说，那你是不是真正的爱对方，爱到愿意为他死呢？啊，这个问题没想过，我是要来结婚的，我不是要来送死的。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想到。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在结交友结婚决定以前，你要先想想看，你是不是真的爱他，爱到以至于为他死呢？如同基督爱他的教会，为他舍己。所以你要有基督的爱来爱对方，你的生命生活真正能够彰显出来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榜样，那么你的婚姻才能够持续，才能够赖以维系，因为有爱在中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反省。若是你都不清楚你是不是得救，你赶快好好的查考圣经，你需要门徒训练，你需要认真的确定你是不是一个有得救确据的人。第二方面，你确定你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你确定你得到新的生命，你是永远的生命。可是你的生命呢，是什么样的生命？可能是很软弱，很退后，很懒散，又不愿意读圣经，也不愿意好好聚会，也没有团契生活。你的生活跟属世的人的生活没有两样，只有礼拜天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记号，因为你是真的基督徒，你就应当遵行神的话而生活。你是不是爱主？你爱不爱人？你是不是跟随这个世界潮流走，还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雅各书特别提醒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说我今天爱你爱到什么样子还是山盟，可是如果你就是爱世界的话，你没有真正爱父的心，你不会真正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对方。你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好好反省一下，你到底你的生活生命你是怎么活，你为世界而活还是为主而活？你是爱父呢还是爱世界？爱世界的人就是与神为敌，非常的危险。你是与神作对的，你怎么能够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给你的帮助呢？因为他所说的都是在圣经里面，都是遵行神的话，然而你是在世界上跟随潮流走，你不会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你更不会清楚知道说神如何带领你寻找那未来神所为你预备的配偶。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到是你好好针对自己审查一下，你不仅是爱神爱人，能够在你的生命生活中见证主，你更应该在你的灵命生命成长上有同心的追求。也就是二人，当你要交友开始认识，或者你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在一起时间在做什么？拍拖、逛街、吃馆子、聊天、看电影，这是世俗的人的交往。那么你好好反省一下，当你要选择一位对象，你要与他交往的时候，你们二人是不是愿意在灵命生命，在你的灵属灵生命上有长进？你是不是有个同心追求的？我很愿意一天读个4章5章圣经，可 可是对方说我对读圣经没兴趣，我只要圣经一翻开我就要打瞌睡了，我读不懂，我不明白圣经说什么，虽然我也受洗了，我也是基督徒，哪怕我，你首先你不要是这样子的人，如果你也是这样子懒懒散散的基督徒的话，你应该要好好反省一下，你的生命是开始渐渐萎缩凋零越来越弱，还是你的生命真正能够越来越长进。神告诉我们，若是你退后，我就不喜悦你。我们的生命要天天长进，每一天的属灵生命要一天比一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改变你自己。那么你自己先好好的反省，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意在生命上有成长，那么你才能够跟对方有彼此成长的生命与生活。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同心祷告，可以同心查考圣经，同心来寻求神的旨意呢？还是世俗的一般的打发这些时间，看一些没有意义的电影，说一些很不属灵不庄重的话语，那么你在一起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建设性，也没有什么让你的生命可以成长，反而让你的灵命更枯萎，更消沉，更愿意往世界上走，谈论的都是属世的事情，你不可能与他能够同行，你没有同样的心智在属灵生命上长进，你不可能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同心在里面成长。所以你反省一下，你是不是一个生命属灵生命很长大成熟的一位主的门徒，你是不是愿意更认识神？因为我们这位神他实在是太傲，这个太深广，他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穷其一生也无法完全能够认识神，所以你更是需要努力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来用神的话语让你一天一天的更认识神，与主更亲近，你更认识神，你更亲近神，你们二人就能够关系就会更好，更能够彼此同心，彼此心灵的契合。那你要思考一下你的生命成长的情况，你是否更认识这位你所信的神？许多基督徒到他信了几十年，他说，我们问他说，你信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就是教会所信的。那你教会所信的是什么？教会所信就是我信的。那你们到底信什么？我们相信都是一样的。等于你没讲话，你根本不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这就是以前在天主教的时候，他们没有圣经，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信什么，所以他就是根据教会说什么，神父说什么我就信，我从来不去分析，我从来不去看圣经怎么说，神到底怎么告诉我，不能够用自己来吃饭，总是要人喂，但是人家喂什么你就吃什么，喂毒药喂毒草你都吃，那你生命肯定是萎缩枯竭了，甚至于死亡。你有没有内心愿意好好追求认识神，好好读圣经，下功夫好好来研读？所以你在一起的时间，我们更是盼望你交友的时间在花什么时间，看什么电影，说什么话，读什么书。你说啊，我们要读书，你读什么书很重要。所以呢，更好的方式就是一起来研读圣经，同心追求。同奔天路的人是要这样的，在天路课天路历程里面的，跟他一起走的是要一个天路课，是跟他一同走天路的，这样子的生命生活，这样的家庭，你才能够见证神，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你越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就越能够二人彼此关系就更靠近，所以你以基督的心为心，二人就与主更亲近，你二人更与主亲近，你们的关系就会更亲近。这些经文都给你做参考，盼望你能够一节节好好读习， 这是我们给你用圣经辅导的意思，就是有圣经作为根据来辅导我们所要教导的东西，我们不是凭空随便乱说。第四点，我们要反省一下，你是否真的能够完全接纳自己。先从自己开始，你的优点，你的缺点，还是你永远都在埋怨，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脾气，我就是容易发脾气。哦，你接纳你的缺点，你的优点，你更是觉得自以为荣。那你能够完全接纳对方的优点，可能比较容易。那你能够完全接纳对方的缺点吗？两个有缺憾的人，有缺点的人在一起碰撞，绝对出问题。因为你永远都看到别人的眼中的刺，你不会看见你自己眼中的良木，你永远就在指责对方，那家里的矛盾一定从此开始。不要说你结婚已经成家了，你就是在交友的时候，你与人相处的时候，你可能跟同事同学朋友没有那么亲密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些交友的关系，你不会让人看到可能你的缺点或你的优点，没有办法表现。可是如果你经常在你跟你所谓的未来的对象，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非常可能优点显现，缺点更是暴露无遗。当你有这些缺点发生的时候，你们如何处理？你是接纳他，还是彼此争吵？我不能接纳，我不能忍受，我不能接受你的这种方式。有姐妹，她的想法就是说，任何时候特别节气，你就要送我礼物。继兄就认为说，这些礼物都没有什么用，为什么一定要送礼物？我真的喜欢你，真的爱你，我们在一起时间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拿这些礼物？他说，我要的就是这些礼物才能表达你真的对我爱。他说，我不觉得这个爱是用这些礼物才能真正表达。好了，那就光是这个事情就可以吵翻天，生气，为什么不送我礼物？为什么要送你礼物？我觉得这样子的爱就够了。你开始你会觉得哦，只是一些冲突，到你婚后，这些优点这些缺点不是神改变，人很难改变，所以你是不是真的完全接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么也要思考一下，你跟家人的关系呢，你有没有与家人的关系破裂，根本就不很少时间与家人有交谈，或者跟他们的关系非常不好，因为你已经独立，你已经成人了，所以有可能你跟家人关系有一些障碍，这些是一些引起以后家庭关系的一个导火点，因为你就跟家人关系一样会影响到你们的婚姻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如何，你与他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兄弟姐妹的关系，你还再想一想，我现在想要交友了，我以前是不是结过婚的人，我现在可能隐瞒，或者我已经离婚了，我可以告诉人我离婚，但是呢，我不告诉你我以前离过婚，我只告诉你我现在是没有婚姻的情况。这些前账都要了结，都要清楚交代对方，让对方清楚知道，不然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一个情况，当你结婚跟对方结婚不知道，对方不知道你曾经结过婚，或者你也没有告诉他你以前交的朋友的情况，突然间有一个孩子出来说这是我爸爸，哇，这个是不得了的，这是闹的，简直就是要革命了。所以你前账就是当你要与对方交往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明白，让人知道说你有前面的历史，交友历史，婚姻史，什么你都要承认，让对方很 了解明白，你不要隐藏，因为你在人前隐藏，在神面前你隐藏不住的，所以你一定要很坦诚地告诉对方你的情况。第五，这是一个有关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每天你是不是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不是你有跟教友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哦，好认真，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寻求，然后完了以后就没有。你个人的关系，你个人有固定灵修、读经、祷告，这个是属灵生命成长最关键的地方。如果你都不读圣经，你也不熟悉圣经，你如何知道神给你的旨意呢？你如何知道神如何带领你，怎么样来遵行？你说我遵行神旨意，神什么时候我就听？你都不知道说什么嘞，神说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听呢？所以你一定要每天固定有读经的计划，每一天读几章圣经，好好研读圣经。好，你现在很想着结婚，那你把婚姻在圣经里面所说提到的婚姻好好通查一遍，看看圣经怎么定义婚姻是什么，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在婚姻家庭里面怎么生活，那你就很清楚了。你就去寻求，每天去祷告，哎呀，这个位是不是神给我的终身伴侣，我要确定，我要就是求神带领，求神指引。那神告诉你说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父异母，你说哎，我怎么不知道啊？没关系啊，我就找这个没信的，然后我做宣教士，我带他信主。你想想看，你能带他信主吗？你有那大本事为用结婚来做宣教，万万使不得。因为你想，一个人你从很深的低谷把他拉上来容易，还是你被他拉下去容易？你很快就被拉下去了。你不要以为是你信的，你很坚固，我一定要找一个没关系， 我不一定要找一个这个有信，一定要很成熟生命的基督徒，不行的。你说圣经哪有写说信与不信？有啊，你都不读经，你都不祷告，你怎么知道圣经说什么？不可以嫁在 主外的，寡妇要再嫁都要嫁在主里的，何况第一次结婚。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太少了，我找不着，所以呢人家媒婆介绍啊，就到外面网络介绍，反正想办法吧。我的目的就是要结婚。真的吗？神有没有说每个人一定要结婚呢？你有没有想想看，神有可能没有安排这一位给你，是不是要你先学习在独身的生活上是否能够服侍主，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读经祷告，不受到家庭生活的累赘、儿女的这个负担。不是说你找不到就拼命想方设法一定要去找到一位，我的目的我的方向就是为了要结婚而结婚，这是非常非常危险。一位同朋一位以前教会的一位姐妹，就是因为年纪大，所以她说我为了结婚而结婚，人就介绍她了一位，她就勉强就结婚了。结婚的一年很快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家暴非常厉害，根本不认识这个没有信主的这位先生，一年以后就离婚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孩子都成家，他们仍然是在这种家暴阴影底下。后来离婚了，后来不会有好的结果，很凄惨的情况。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是层出不穷，因为不听神的话，你所带来的就是你自己所定下的，你自己所要吃的恶果。若是你不知道神的带领，你一定要等候，所以你需要读经，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寻求神给你的帮助，你更需要在团契的生活里面彼此的建造，让你的更有属灵成长、属灵长进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给你一些咨询，给你一些帮助。那么 那更如果说你都没有固定祷告灵修时间，你根本也不参加团契，你就是每天只是做一个逐日 礼拜天的礼拜教徒的话，那你就可能更难所谓的你有热心传福音的心。所以你先反省自己，你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你是不是与神真的好的连结，在主里面读习他的话。我就是没有未来这一半没有找到，但是主就是我满足我一切需要的。若是你以为只有婚姻能够满足你所需要的话，那你不需要信主了，你只要结婚就好，是不是？因为 我为了目的，我这一生就是一定要结婚，那这个就是你的前提。那么神有没有说给你一定要让你有一个配偶能够让你结婚呢？我不知道啊，所以你需要寻求。你不能说因为我寻不在教会里面寻找不到合适的姐妹，都说哎呀弟兄太少啦，姐妹，那你要先成为一个让人能够愿意认识你是一个属于生命成长，你是一个爱主爱人，你是一个有虔诚敬畏的心，一个温柔敬畏的心的一位姐妹，哪位弟兄不会抢着要来找你做朋友呢？你要先开始自己建立自己，你要在神的恩典下，你要知道独身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神给个人不一样的前面的道路。若是你找不到，你一定不可以宁缺毋滥，到时候你就后悔。那你如果有固定灵修时间，你是很成熟的基督徒，那你是不是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忱？你是不是愿意把你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家人，传给你朋友，传你的同学，传你的亲戚？有没有领人归主呢？那当然你看到人看到你是这么的热忱，这么的为福音来传讲，哪一个人不喜欢与这样子的人来做朋友，成为他生命的帮助，成为他的伴侣，在这一生走天路历程呢？好，我们先针对自己来思考这几个问题。好，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当你要进入所谓的婚前的辅导，有几个问题是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许多人就说婚姻结婚就是要结婚啊，你到底结了婚以后是不是头婚你都不知道，你婚就是婚啊。他说有个弟兄说，哎呀，没想到 我当初怎么会爱到头的婚了，所以才娶了这位姐妹啊。我不是说他一定后悔，但是事后婚后有一些矛盾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埋怨了啊，当时就是头婚了，所以没有想到另外一方面可能有另外一些影响到他们现在的生活，然后经常就是为了这个来吵嘴，然后互相攻击。那我们就问他说，那当你既然这么的在意说这些，那为什么你当初 会想到要娶这样的一个姐妹？当时就是为爱的头婚了。所以你要小心啊，你结婚不是要头婚哦，你要小心你说结婚你到底什么叫做婚姻，那你自己说说吧。当我们有辅导要来到我们这里来做婚前辅导的时候，你首先问他你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婚姻，你说说看啊。婚姻就是结婚嘛，就是两个人相爱就结婚了嘛。不是的，你好好去查考圣经怎么说婚姻啊。双方我们也先要问他的这个问题，就是同样就是你今天你也去思考一下，我带十个问题给你，你先想一想，然后你再好好祷告。第二点，你们认识多久呢？你认识这个人多久了？认识是一种一般的认识，不是说已经开始两人的交往。你知道这个人，你认识这个人可能在教会三年五年哦，知道这个人，我认识他，哎，很不错啊，很热心的一个弟兄啊，这个是很温柔的一个姐妹啊，哦，很不错，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非常好。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走第二步的交友。好，那么 你觉得你认识这个人，好，开始交友多久呢？你们正式想要开始两个人愿意交友，就是变成有单独相处的时间，已经开始有多久了？这是你需要想一想的啊。那你花了多少时间？当你们在交友的时候，你开始交友的时候，你花通常你们在一起花多少时间在一起？一次在一起的时间多少？啊，三个小时、五小时，整个下午、整个周末，从早上去接他上车到晚上九点回家，哇，一天都在外面，我们都想，这是一种人。哦，我们你怎么过年日子啊？啊，中午带我吃个 lunch。晚上下午呢看个电影，晚下午呢在一起逛逛街，晚上再吃个饭，然后晚上很晚了九点送他回家。这是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在一起的时间。那我就想要问，就是说你们到底相聚在一起有多少时间？你每一次相聚的时间有多长？因人而异，思考一下你在做什么？你们两人的相处，你们二人的交往，家人的看法是什么？有些父母是极力反对，你千万不可以娶这个人，你千万不可以嫁这个人啊！有些家长是完全这个掌控到你所选择的对象，所以你要也要去想想看，到底家人怎么看？家人极力反对，我是不是要？稍微缓一缓，为什么他们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合圣经，是不是合圣经神的标准的理由？还是他们用这些老方法，用他们自己的规范来说这个不合适？这个也是你要去思考的，因为这个家人以后仍然会影响到你们的婚姻。有一个姐妹她说，从我嫁入她家以后，自从我嫁入，其实我还没有进入他家以前，他的对方的母亲就是不喜欢他，怎么看他就不顺眼。当他娶进来回来以后，千方百计折磨这个媳妇，就是不喜欢你，哇，让这个媳妇过得非常痛苦一生。这种事情我们也是经常听到，所以家人对你们交友的看法是如何，也是一个要考量的问题。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在神的决定，神给你们指引之前，然而这也是神借着父母给你们一些建议，一些参考，让你看清楚，让你知道家人的想法。所以你要那个时候你应该退一步来思考，为什么我父亲极力反对，为什么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喜欢他，为什么我的亲戚看到他就觉得他很奇怪，这是你要去思考。第五，你自己呢，你说说你跟你家人的关系，你跟你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你跟他的关系，你也会影响到你跟对方的家人跟对方的兄弟姐妹的关系。这也是你要想，你到底跟你家人的关系是什么，跟父母的关系如何，这是带给你的一些思考问题。下面第六，你有没有跟你家人的关系当中有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方面啊，可能有些人常年没有跟父亲讲话，可能就是那一年父亲说了一句话什么，他就记恨在心，永志不忘，然后呢不跟父亲讲话。可能有人是没有跟母亲有好的关系，可能也是用冷战啊，没有很亲密的关系跟你的家人，可能是一次的吵嘴，一次的得罪，一直耿耿于怀在心里没有解决，这个是你需要去解决的。因为基督徒当你到神面前来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得罪你，你赶紧在你坛前还没有献礼物以前，你赶紧 趁他与你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去跟他和好。这是神教导我们的关系的复合。你到 神面前来献礼物，你到神面前来领圣餐，你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你不能忠言于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或不对不起，不或是你的兄弟姐妹有这个长期冷战或者没有好的关系，那么不沟通，这个是需要解决。在你要进入婚姻以前，你需要面对这些问题，否则一样会带进你的家庭里面。你与对方的家人相处如何？当然可能你还没有开始相处，只是初步的了解认识对方的家人是有谁啊，有什么样的几个兄弟姐妹，他还有他们的伯叔姨舅一大堆的一些关系，你跟他们的相处的情况如何？因为这个很关键，一点告诉你，你不是以这一个人结婚，你是与整个家族的人都挂上这个姻亲的关系，所以你不是嫁给一个人，你是嫁给整个家族。所以这是你要很好好好的思考，我不是自己爱这一个人，可是我不喜欢他妈，我 很喜欢这个弟兄，可是我不喜欢他爸。好了，你要小心哦，你只喜欢他，你不喜欢他爸爸，那这个爸爸以后就是你要叫爸爸了，你怎么办呢？你是与这整个家族都脱不了关系。如果对方是有十个兄弟姐妹，你就跟这十个兄弟姐妹以及他们 的配偶，你至少要跟几十个人在婚姻上是一个脱不了的关系。所以你要注意，你不是一个人跟一个人结婚，你乃是你整个人一个人，你跟这整个家族的结婚。第八点，你们中间是否有还没有说出来的秘密？可能你有一大笔财务的这个欠款，或者你有一大笔的财产你没有告诉对方，或者你健康哪一方面你有一些问题你隐藏下来，或者你有什么跟前面人的性关系的历史，你要坦诚，你要让对方知道你隐藏不了的。好，这些秘密以后也要呈现出来，在婚前一定要坦诚，你婚后才能够更亲密。第九点，美满的婚姻非常的少，这是我们要强调的啊。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是不吵架的，所以美满婚姻非常少。那么你的，在你的定义下，你认为什么样子的婚姻是美满的？那为什么你说我一定要跟这人结婚？为什么你认为你们这结婚，你们这样的婚姻一定会美满成功呢？要去思考了。我娶了这个，我是医生，娶个护士，然后呢我就好好开业，然后我这一生就哎呀，就是赚钱的机器，我就满足了，我就哎呀达到我的愿望了，我就是想要这些，这些又是为你自己，因为我想要的我得着了，你就认为你的婚姻就满足了吗？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虚空的虚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不是你的婚姻能满足你，不是你 赚了全世界能满足你。真正的满足你的不是在婚姻里面，真正满足你的是你有这一位能够拯救你的主，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他才能够真正满足你。那在满足神赐给你的恩典恩惠当中，神给你一个配偶，在你们同心来奔走天路，这才是一个真正喜乐平安满足的婚姻生活，要去思考。最后一点就是，那你要来谈的时候，要来 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你跟他们说，那么你们在辅导这段时间，可能通常我们是辅导至少如果是13次的话，也要几乎是3个月。那你们预计结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我们这些辅导能够帮助你怎么达到你们预期的时间，以及你们所要去思考要解决的这些困难、这些困境。所以再次提醒，你要认识对方也好，你要认识要选择你未来的配偶也好，一定要做一个婚前的辅导，帮助你确认你许多地方不清楚的地方，帮助你从圣经来看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丈夫的职责，什么是妻子应尽的顺服的本分。这些你了解，你才能够有这个观念进入婚姻，否则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提的，当我们问到弟兄说，你愿意为你的未来这一配偶愿意爱他为他死吗？我没想过。所以盼望你的婚姻不是走得糊里糊涂变成头昏的婚姻，而是应该是在神的恩典、神的赐福下、神的引导下，好好思考，好好的清楚神所带领的，来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来过一个真正的陶足喜悦的生活的婚姻家庭生活。这只是开始，婚姻不是结婚就结束了，结婚只是开始，那婚前更是开始的开始，需要做一些准备。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若是你有问题，欢迎你可以写在 chat 上面，或者是口头提问也可以。 谢谢师母，请大家用那个 chat box 来问问题。 我相信是我们说得很清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是不是？ 对。 所以如果是没有问题，我们就不用制造太多问题。 对，师母讲的的确非常清楚。我想就是每一个参加的都是有很好的得着。如果大家有一个问题哈，等一下哈。就是这么说的，婚姻中丈夫家人一般情况都很好，都很和睦，但是一涉及到金钱就有争吵，比如婚前协议、信托都没有太太的份，心中很矛盾。一方面以理解觉得自己没有成为对方家庭的经济贡献，但是又觉得一丝丝的心酸，觉得对方家庭不信任。 好，很好的问题，也很实际，因为确实是就经历在你身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一再提醒说，你为什么需要有婚前的一些辅导。刚才我提到一点，对不对？就是有些财务上，有些健康上，有些以前的历史啊，你没有说，或者是你根本就不愿意公开。好，现在你结婚了，你就发现说，哇，我几乎因为我没有赚钱，或者因为我没有这个财务的贡献，所以呢，在什么分基金、分什么时候没我的份，很心酸。我想你不用心酸，因为如果你认为你没有分到这一点，你就觉得很难受的话，你还是很在乎这个金钱在你生命的地位。你要把这些神没有给你的，你要想说 这是神所允许的，无论对方是 如何的不公不义，对我这么的怎么说，让我心酸好了。可是你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你不知道以后结果是怎么，你只知道现在没有我一份，你没有这一份你就心酸，你就把这金钱看成你的生命。你不应该心酸，你要说，我跟你讲一句神教导我们的，可是呢这是人很难做到的。你有祷告过吗？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有一个有一句经文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呢凡事谢恩。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我凡事谢恩，所以今天临到我这样子的一个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仍然感谢神。神，你主，你掌权，你有你的美意在我身上。若是你真心相信主，你就不会为这个你去打抱不平，因为神他会为你亲自的来施行公义公平的审判，你不用自己 去打仗。我跟你说真的，我们这一生看到神，你只要相信先求神的果神的义，这些你这些东西，你是因为缺这些吗？还是只是缺的名分，没有我一份？不要这么看重这些，因为世上这财物也带不走的，你就是没有名分没有关系，我就是一毛，我现在神都不给我，就不是，对不起，不是神，我现在就丈夫都不给我任何东西，我有主就够了，主绝对不会让义人的后裔讨饭，你还担心什么？所以呢，你就要学会凡事谢恩。你知道凡事谢恩的定义是什么吗？什么叫凡事谢恩？我跟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姐妹，我就问她什么是凡事谢恩，她说的真是很好，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我都感谢神，好不好？所以你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你不会心酸啦，你感恩啦，你说感谢主我没有这一份，好不好？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处理我们每天生活，你就不会觉得很难受很委屈，因为你相信主的带领是最好的。若不是主他允许，事情不会临到我，说我只有感恩。你去看看，你用感谢的心来领受这样的情况，神给你带来的平安喜乐祝福是超过你现在有没有这一份基金，有没有这一份的财产。愿主赐福你。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讲到的婚姻辅导，是否有些教材可以分享？那么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帮助，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青年弟兄姐妹都很需要。是的，这个或者我现在没有说有一本书让你完全知道什么叫婚姻辅导。那么有一本是在做，通常我们是使用这一本来做婚前辅导，其实它是一个婚姻辅导，就是这个香港翻译的一本叫做如何那本中文叫做更深的合一，是 Wayne Mack 他写作的这一本非常好的一本，他的英文其实叫 Strengthen Your Marriage 啊。那这本呢有中文翻译，那么也有简体版的翻译啊，有两种版本，可你上网或者是查查看就可以查到。这本其实它是在讲说婚后的一些辅导，可是里面有一部分是很好帮助在结婚以前就可以选择一些来做婚前的辅导。那婚前辅导呢我目前没有一本很好的书，那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从圣经归纳一些像这个刚才我给大家这个分享的这几点呢，其实也可以，你可以拿来做参考。这个是一部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那么还有这个谁的这个，还有一个叫做 John 江 Piper 他也有写一些这个婚前辅导的一些材料，你也可以参考，好吧？或者是你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写电邮给我们，可以给你多一点的分享，好吧？感谢主，我们有得着，我们也感谢主，让主赐给我们的话语能够继续在你的心里做工，帮助你以后能够成为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也能够 把我们在这里学习，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孩子、青少年朋友以及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将荣耀一切荣耀归给神。 好，师母，还有两个问题是私下里发给我的，我给您读一下好吗？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基本上也回答了。他说如何联系婚前辅导，师母这里有吗？如果有，联系方式是什么？ 如何联系婚前辅导，什么意思？ 啊，我想他可能想找一个婚前辅导，他看哪里有 问题。哦，就是需要找一个他就是说他需要婚前辅导，去哪里找这样的辅导，是不是？ 如何联系婚前辅导？问师母，您这里有吗？如果有，联系方式是什么？ 我们是有在做婚前辅导，那么我们通常也是时间关系，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当然就是非常忙碌，所以我们通常做就是只做我们教会会友，我们不会做外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机构，我们是一个教会，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会友来辅导，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我们的职责，因为他们说我要结婚了，我们要认识了，我们说不要随便乱来哈，来现在开始做辅导什么辅导？先加入会员好，先把门徒训练学完，所以加入我们这边要做婚前辅导的，先加入会员。加入会员之前，要先上13课的认识你所信的，所以这个真门徒你才愿意跟随真理而行，建立真的婚姻家庭生活。所以进入我们这边的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说当然我不是说有很难的门槛，而是说我们需要清楚知道他的生命情况，所以我们是先做13周的门徒训练，确定以后，我们还有将近10周的这个婚前的辅导其实严格来讲，圣经其实也有提到就像玛利亚是许配了给约瑟所以有一段在结婚之前跟交友以后的一个订婚期，都有一个我们是交友辅导，交友前的辅导，订婚前的辅导，结婚婚前辅导，还有婚后辅导。你要晓得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家庭，它有多多少少事情都是在婚姻里面发生的，所以你前前后后中中你都没有去关心他的话，他就出乱子，他的家庭就乱七八糟，就吵到最后就是离婚了这是一个责任是在教会，所以是应该是教牧，在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是应该有这个职责来辅导我们的会友。那如果说教会都做不好，才会有这些所谓的辅导中心，才会有一些机构来专门做辅导，但是这些呢都不能取代教会的功用。因为什么？我帮你辅导完了，你都结婚了，好，然后呢你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没有牧师长老来辅导你继续你的婚姻生活，你仍然会在里面出现矛盾，会发生问题。所以我们盼望能够真正的辅导是在教会里面。当然我知道现在有许多教会牧者，一个是没有好的训练，第二就是他们自己都不会辅导自己，有一些传道人家庭自己都出矛盾，所以就很难让我们看到说教会怎么辅导。那我们不是机构，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的开放对外的辅导，但是你可以有一些需要，我们可以可能我就跟我们联系好了，我们看看怎么来帮助你，在我们时间精力体力有够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愿意协助你，因为我们 不要局限在我们的教会本身，我们仍然是叫做主内一家，我们愿意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好，你跟我们联系好了，好吗？谢谢。 好啊，谢谢师母您。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之前有过不好的事情，就是和异性同住过旅馆，但没有发生性关系，现在感觉非常有罪恶感。该如何向主忏悔？需要告诉现在的配偶吗？因为他那时候我不认识主，现在每次想起来，真的感觉愧对主。 好，这个问题是非常好，因为我这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点里面有一项，就是说以前的历史，不是以前历史你可以盖的，你盖不住，其实你心里就会让你每一天就会有这种罪疚感，所以这位发出来的问题就是让我们看到，如果你没有在婚前先做好准备，先解决前账，也就是说你前账未了，这件事情就是叫做前账未了，你没有解决会带入到你现在的婚姻里面，你永远都有一个愧疚。那么你有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就照着马太福音，虽然你说当时你是没有信主，可是你现在信主以后，是不是双方都信主？我现在不确定，如果你现在都信，你是信主或者你对方也是信主，那更好。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说来做，就是你向他承认你所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今天一直有愧疚，今天一直有罪疚感刺着你，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不合宜的，你向他认罪悔改，你请他饶恕，那他就应该要有一个反应，就是说我饶恕你，因为你没有犯下什么罪，你只是在旅馆可能就同住了一夜，可是你没有发生关系，那么你有罪疚感，你就应该跟你的配偶谈，然后请他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你做的不合宜，那么请他原谅你，饶恕你，那你们彼此祷告，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你，这是最重要，因为约瑟他就是说，我不可以，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神，所以我们任何犯罪就是第一部分就是你先得罪的神，然后你得罪的人，所以当你得罪神的时候，你向神认罪悔改，得罪人，你当然是从得罪人你看到得罪神，所以你跟你的丈夫就同时你跟他承认你曾经有这样的情况，然后请他原谅你，赦免你的罪过，然后你们一起祷告，求神赦免，然后彼此饶恕，神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罪，把我们的罪都踩在脚下，丢在海里，我们神不纪念，所以我们经过这一次的认罪悔改，彼此饶恕，神也不纪念，你也不用再纪念，你也不用再有内疚感，你就安心的接受，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门徒训练需要背诵的经文，所以你用这个方式，盼望主给你一个赦罪平安的心，让你继续过你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荣耀神，讨主喜悦。感谢主。 好，谢谢师母。有一位姐妹想问一下，师母是从哪个教会？是哪个教会的？ 哦，我们那个没有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在圣何西的圣经归正教会。你可以上网查掉圣经归正教会，你或者你可以打吕牧师的名字，吕佩渊牧师，就可以找到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视频，许多的圣经课程，以及这个讲道资讯，以及我们有很多的书籍，好像这一本书也有在里面。我们有一个图书馆，在我们网站上有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上面就有介绍一些好书籍、归正书籍。那么里面好像是，我现在不太记得，因为我们牧师自己写了大概也有十几本书，在我们的页面里面会有介绍，这就是让你生命成长，让你深知所幸的是什么，这是一些很基要的真理的一些书籍，圣经的注释、圣经查考，这也欢迎你可以来选购订阅。那么这是一部分牧师写的，那另外一些就是有些是免费的，这个所谓的电子版圣经，不是圣经，对不起，电子版的一些书籍，那么我们是选 最好的书，你只要上 网站去看这些书籍以及这些文章，你不会后悔，而且会带着你走的是正路。我们不把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新派的、不新派的这些所有东西通通放上去，这是污染我们的心思，浪费我们的生命，更是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天路。所以我们放我们教会网站的这些书籍文章以及牧师的视频，也有婚姻辅导讲座，有一部分没有很好多，那么其他就是一些逐日学的讲道啊，对不起，逐日学的教导以及教会逐日正道，以及我们在周六还有一个对亚洲的一个逐日的崇拜，因为亚洲现在有许多的这个教会都没有办法好好聚会，或者就是没有办法找到纯正的教导的教会，我们牧师特别为了亚洲中国地区以及其他地区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开一个网路的主日崇拜，是在北京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我们美国时间是周六下午6点。所以昨天牧师一天已经讲了5堂，为了要给这个北京的这个主日崇拜，所以昨天晚上一直到从早上6点多开始讲第一堂，一直到晚上7点半、8点半我们才结束。所以也感谢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服侍神。所以你要把握你的今天，把握你能够活着能够服侍主，就是恩典。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我们年纪也不小了，神还能够让我们活多久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有一天，我们就应该努力为神国打美好的仗。所以我们有许多的资源，欢迎你，真的欢迎你上网来学习，来聆听，因为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是在吹牛，我们乃是说因为收到很多从中国从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来的回应，他说我听你们教会网站已经听了好几年，因为他我们是公开的网站，所以我不知道谁去听去选，但是我相信不多，因为他愿意听真理教导的人不会很多的，因为走到灭亡的路是大的嘛，找着的人多嘛，走到永生的路是少的嘛，是小的嘛，不会有很多人愿意听着真理，但是听到的人就蒙福。所以我感谢神使用我们教会的网站，也使用我们这次的大会，能够让我们有机会跟各位介绍我不是要来推广我们教会，乃是说神的真理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努力的传讲什么是正道。今天已经有太多的人都偏行了真理，不愿意走正道，不愿意遵行神的话，而妥协随流失去，不能周流砥柱，这非常可惜，这是你生命的亏损。你真心，你是一个真心传道，你真心认识神的人，你是应该要为这真理打美好的仗。所以牧师这一次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也是一再的强调，所以下午还有一堂主题信息，也欢迎各位抽空参加。我们下一堂会再提到最后我们的总结，讲到这个婚姻的从独居不好到与妻子，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是做一个总结，以及如果你还有问题 也欢迎你可以先早一点写下来，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跟你一起探讨，也欢迎你给我们一些指引或者一些建议感谢主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位，在无论在任何的场合上，任何的机会，我们是要传福音，要传正确传对的福音，感谢主。这里感谢主，所有这边在 chat 上留言的我想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无论我们说的是如何，但是在主那里我想我们还没有 perfect， 所以主看我们应该是在天路客的这个进行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也希望如果说大家也愿意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非常欢迎 Yes, 就是这个 benchmark， 因为我们的也是网络的一些困难，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好好建设一个网站，所以我们是找了这个弟兄，他就只有经过，因为他不会网页的跟我们原来的网页的一个 match， 所以他就只有使用他的 benchmark 来接近把我们的BRC.org 就是说透过他才能进入我们教会网站。对，就是这个网站，谢谢。若是弟兄姐妹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或者是建议的话，盼望下一堂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讨论。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 好像 Chatbox 的问题没有了，师母可以您做个结束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我们就带来的生命平安。主，我们谢谢你，你也透过这一次的大会的专题，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同心的学习，也愿我们所学的能够服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人。愿主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比生命还好，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很好。我们的嘴唇要颂赞你，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转光，你指引我们走正确的路。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手中。也恳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位，能够成为你国度的精兵，能够为你打美好的仗。感谢主的带领，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求主也继续保守我们还有的专题以及大会的主题信息。愿主你赐福这样子的一个聚集，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谢谢女师母，我们继续为女师母和女牧师下午的讲道来祷告，请大家预留时间，一点半咱们这个专题又重新开始谢谢大家的参加，更是谢谢女师母。 好，感谢主。好， 感谢主，再见。